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今天是国庆放假的第一天，不知道各位亲们要去哪里玩呢？全国很多景区呢都已经降价了，包括121个5A级景区、155个4A级景区，很多景区的降价幅度甚至超过了30%。黄鹤楼呢80降到70，瘦西湖呢从150降到100，九寨沟呢从220降到190。不知道这几天你会去哪里玩呢？

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，很多人都非常的开心雀跃，因为国庆来了。在这里也和你一起用音乐庆祝祖国69周年华诞，共同祝愿国泰民安，中国人民幸福安康。 you 是国庆，很多网友说感谢国庆为我们带来了七天的假期，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。 花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0米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？ Hello Spring

我记忆当中的国庆节呢，好像都是在旅游的路上。有一年国庆呢是跟好朋友去了越南，有一年国庆呢是去了北海涠洲岛，结果还出了个小车祸。后来的国庆节呢基本上都是跟爸妈一起度过的。在旅途当中呢认识了非常多亲切善良的人，这些美好的回忆都是我们快乐生活的原动力。希望你可以在一次次的旅途当中去感受生活的美好，祝大家假期快乐哦。 祝福你你永远都有一个家，名字叫中国，兄弟姐妹很多，景色也不错，家里盘着两条龙，是长江黄河，还有珠穆朗玛是最高的山坡。我们都有一个家，名字叫中国，兄弟姐妹很多，景色也不错，看那一条长城万里在云中，看那青藏高原比天还辽阔。我们大中国好大一个家，经过太多风吹雨打，我们大中国好大一个家，永远永远我要伴随他。上下甚至华夏，给我力量也让我进化。We will protect you 洛阳牡丹花，长白山梅花，有一道边的海浪花，珠穆朗玛盛开的雪莲花，都是我心中最美的花。有一个家，名字叫中国，兄弟姐妹很多，景色也不错，看那一条长城万里在云中穿梭，看那青藏高原比天还辽阔。我们大中国，好大一个家，经过太多风吹雨打，我们大中国好大一个家， 假日航班， 假日航班。 十一长假过得好不好？三分靠天赐，七分靠美食。在胡吃海塞的高峰期，不如来点实惠的超强攻略，怎么样？欢迎来到九六九假日航班之美食的诱惑。 记得前几天我问同事说十一假期你去哪儿玩呢，他跟我说去新疆。哎，去新疆好啊，又是美女又是帅哥的，又是美食，羊肉串、葡萄干、手抓饭、切糕，这些呢都成了新疆的代名词。即使你人不在新疆啊，在北京也能吃到正宗的新疆菜。提到新疆菜呢，就能想到大盘鸡，就跟提到北京想到烤鸭是一样一样的，不点一份自己都不好意思说是来吃新疆菜的。大盘鸡的用料呢，它是非常扎实的，想必端菜的小哥哥小姐姐们也要各个手臂结实有力啊。在北京的南湖南路和中关村大街呢，就有这么一家新疆菜的饭店，粒粒果尔新疆美食可谓是正宗新鲜。大盘鸡的原材料呢，选用的是新疆芦花鸡，且控制在4到5个月的大小，口感更棒。最后大盘鸡吃的差不多了，倒入一碗手工宽面，在汤汁里一拌，一鸡多吃，主食这一碗就够了，干了这盆万能大盘鸡汤汁，有味儿。吃货们都知道啊，新疆烤羊肉，那么用红柳烤肉呢，能保持羊肉的原汁原味儿。因为红柳生长在新疆的沙漠地带，有强大的根系和生命力。说完了大盘鸡、烤羊肉，那自然少不了手抓饭。羊肉、胡萝卜、葡萄干、洋葱等经过长时间的焖制，所有味道融为一体，香到冲破屋顶。说到这儿呢，想想大西北真是一个肉食爱好者的天堂，不愁没有肉，一年365天肉食花样吃不重，要愁啊就愁不知道配点啥素菜吃才好。不过呢，这一点也无需担心，在新疆呢，它出产土豆、番茄、辣椒、皮牙子等等，绝对有变着花样满足你的能力。新疆的四季瓜果不断，你以为这里是火焰山，这里是沙洲吗？其实啊，这里是空气里都能闻得到的瓜果水汽的地方。时至今日，在世界各地饮食冲击下，馕在新疆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也丝毫没有动摇。出远门呢，都会携带又耐储藏的馕，依然是新疆人行囊中最不可缺的东西，走到哪儿都能闻到故乡的馕香。所以啊，要品尝新疆人的幸福，就要先从一块馕开始吧。新疆的美食呢还有很多，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，喜欢新疆菜的听友们一定还有很多补充的，说来馋馋，让我见识一下吧。能让大家无怨无悔长胖的新疆菜还有哪些呢？好了，今天的假日航班美食的诱惑就到这儿，我是英奇，我们下期见。 它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北京969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969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969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十一黄金周怎样与众不同？怎样在朋友圈脱颖而出？9月23日至10月7日，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激情上演，有吃喝玩乐，更有国际巨星巅峰对决，去现场就现在！抢票热线4007076666。 2018名校校友游轮嘉年华将于10月30号到11月3号期间，搭乘有海上头等舱之称的诺维珍喜悦号远航出行，并与1000名名校校友企业家共同打造封闭、深入、可信的链接与交流平台。咨询电话010-5158-1108，010-5158-1108。 2018首届电台品质消费节国庆特别活动劲爆来袭。十一黄金周期间，在969电台合作品牌商家消费，既有机会获得性价比更高的出行平台易到用车及人人看得到电影、人人看得到好电影的大地影院送出的消费大礼。详情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获取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无论身处何方，祖国永远是我们生命的底片， 对祖国的热爱永远推动着我们前进。 历史给我们以启迪，未来给我们以召唤。 祖国永驻我心，我心属于中国。

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中国台湾演员、剧作家、导演金世杰， 因为我爱的不是表演这工作，表演工作还是一个表象，表演工作背后是什么？那个事情我哪怕腿不能走了，话不能说了，我还是最好的观众，你懂吗？我爱小说，可是有一天我不会写小说，我还是最好的读者。到七十岁到八十岁睡前，我抱这些书看，你都会羡慕我的样子。哎呀，这老头真棒，他还在那么读那些东西，还在玩那些东西。 中国香港女歌手邓紫棋， 我觉得人一定要抓住自己的价值，你的价值不能由别人来告诉你。虽然我觉得好像讲来讲去就是哦，你是独一无二，你是很有价值的一个人，你是很珍贵的，这种东西好像很土，可是真正把它活出来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 著名排爆专家王百姓， 有很多同事说你派这么多炸弹为什么没有爆炸，为什么没有出事，这么多年我始终遵循一个原则，凡是我特别想干的事我不去干，再没有我不想干的事不要别人拉着去干，一切顺其自然，这是我做事的基本准则。随着时间的推移吧，我越来越认识到作为一名警察要单看生命的长短，重视生命的价值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，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晨曦。在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了些什么呢？一起来关注。1927年10月1日，苏联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。1930年10月1日，中国收回威海卫租界。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国庆阅兵。1955年10月1日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。1991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正式实行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更多精彩就在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晨曦，下期再见。 无论身处何方，祖国永远是我们生命的底片， 对祖国的热爱永远推动着我们前进。 历史给我们以启迪，未来给我们以召唤， 祖国永驻我心，我心属于中国。 10月1号国庆节，经典九六九与您一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